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2号星期四，农历2月初5，北京晴，13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言必信，行必果。国务院公布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量化指标任务落实情况。 中共中央党校举行春季学期开学典礼，刘云山出席并讲话。 张高丽强调，全面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奥理念，着眼精彩非凡卓越，筹办好北京冬奥会。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来自各地的全国政协委员昨天起集中向大会报到。 国务院印发《13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我国将用2年时间完成380万户农村重点对象的危房改造。 人社部回应延迟退休、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和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职工安置等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中国代表140个国家发表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以下是详细内容。 2017年全国两会开幕在即，国务院昨天对外公布了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量化指标任务的落实情况。30多项硬指标，有的达标完成，有的超额完成，汇成过去一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开局答卷。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2016年，我国 GDP 增速为6.7%，这一增速水平虽然比2015年放缓0.2个百分点，但仍然圆满完成了报告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至7%的预期目标。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 过去的一年呢，新常态的特征更加明显，经济结构有所优化，表现在服务业的比重也在提高，消费的贡献力占了3/3。从转房市场来看，单位 GDP 的能耗下降5%，这也很不容易。清洁能源的比重上升，企业的效益提高。 2016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2.0%，这一涨幅水平达到了报告提出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的调控目标。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过去长期以来，猪肉价格的周期性的大幅度的波动是引起 CPI大幅度波动的主要原因。现在猪肉的供给结构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个因素得到了很好的抑制，因此呢 CPI 也就不大可能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化解过剩产能任务艰巨、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增多的情况下，去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卫民：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14万人，超额完成了1000万人的目标任务，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2%，低于4.5%的年度控制目标。 2016年，我国城市和农村低保平均标准分别同比提高10.8%和17.8%，超额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城乡低保人均补助标准分别提高5%和8%的目标任务。报告明确，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从人均40元提高到45元。去年80%的地市已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全国财政补助人均达到47.65元。报告提出，重拳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要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380万辆。去年实际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404.58万辆。报告提出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等4项约束指标也已超额完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竺立新： 老百姓非常关心环境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方面呢，主要有高度的认识。我相信在2017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无论资金投入啊、资源投入啦、都会加大力度。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中共中央党校昨天举行2017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出席并讲话，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建设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促进党内政治生活健康发展，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刘云山说，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注重正本清源，坚持问题导向，不断纯洁党内政治文化，为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提供有力支撑。刘云山强调，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智慧，深入挖掘革命文化的精神特质和时代价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文化自信，履行好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责任，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要求，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党内政治生活成为锤炼党性的大熔炉。刘云山强调，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带头坚定政治理想，带头锤炼政治品格，带头坚守政治价值，带头弘扬自我革命精神，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出席会议并讲话。张高丽表示，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是新发展理念在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中的体现，要贯穿筹办工作全过程，落实到方方面面。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要求，全力以赴做好每项筹办工作，确保把北京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张高丽强调，要科学制定各项赛区规划、专项规划，加强与总体计划衔接，切实发挥规划导向作用，保证各项工作按进度高质量推进。要全面科学规划设计场馆和基础设施功能，不贪大求全，不乱铺摊子，坚持勤俭节约廉洁办奥。要认真做好宣传推广和市场开发工作，吸收社会资金和社会力量参与筹办。要提高赛会运行保障和服务效率，加快提升冰雪运动竞技水平，推动冰雪产业发展。要通过筹办北京冬奥会带动各方面建设，实现冬奥会筹办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双赢。 央广消息，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来自各地的全国政协委员昨天起集中向大会报到。来自河南的全国政协委员乘坐高90次列车昨天上午11:30抵达北京西站，这是首批抵京参加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的京外委员。 新华社昨天播发了题为《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奋进正能量》写在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开幕之际的社评。社评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关键在真抓实干，根本上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把团结和民主贯穿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全过程，为改革发展添助力聚合力，为攻坚克难拓思路谋出路，就一定能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各项事业发展注入奔腾不息的磅礴力量。 各位听众，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将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向中外媒体介绍本次大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将从今天下午2:50开始现场直播发布会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13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其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重点是保障人民群众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规划强调，力争到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在学有所教、老有所获、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方面持续取得新进展，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 央广消息，为推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按照国务院工作部署，近日国务院办公厅派出督察组赴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浙江、湖南等五省区开展实地督查，共查处重点欠薪案件35起，为4738名农民工追回被拖欠工资1.29亿元，对督查中发现的10起典型案件予以曝光，并部署各省区市从3月1号到4月15号开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督查。 住建部昨天表示，目前我国有约380万户存量危房，力争到2018年底基本完成改造。央广记者刘飞、张磊报道。 根据住建部公布的数据，经调查核准，2016年基本确定了4类重点存量危房，有585万户，2016年已经改造了200万户左右。住建部总经济师赵辉表示，今年中央将支持约190万户的改造，同时从今年起，质量管理工作是农村危房改造评价的重点。 今后啊，我们国家所有农房建设都要对质量实施必要的强制性的约束性的管理，为此正在着手制定相关的法律条例，先从有政府资金补助的农村危房改造这项工作开始。质量管理要符合农村实际，不能给农民带来过大的负担，让乡镇做得到。同时呢，我们也要强调全覆盖，不是搞搞试点，是对每一户负责的。 近年来，农民自建房面积越来越大，层数越来越高，但是质量安全隐患也更加突出。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张学勤表示，住建部已经印发通知，要求把保障贫困户住房安全作为当前农村危房改造的首要任务， 全面实行基本工质量标准、选址安全、承重结构稳定、抗震构造措施齐全并符合规定，维护结构完善与主体结构连接牢固，非结构构件均有可靠连接。 此外，住建部方面还表示，各地要推进加固改造等低成本改造方式，地方要根据当地实际建立加固改造技术体系，引导农户主动加固改造，减轻农户改造负担。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人社部相关负责人回答了延迟退休、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和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职工安置等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去年我国五项社保总收入5.3万亿元，同比增长14.7%，支出增幅却达到了19.3%。尤其养老保险，随着人口老龄化，支出增幅大于收入已持续多年。为了社保体系的持续稳定，我国提出了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按照此前的时间表，这项政策原本应在去年年底前出台。人社部部长尹为民表示，由于这项政策牵扯重大，需要继续深入认真研究，等到时机合适再推出。 由于这项政策呢，直接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在制定的时候呢，就更加稳慎，继续深入研究，适时的推出这项政策。 795万、50万，这两个数字，前者是今年再创新高的高校毕业生数量，后者是今年化解过剩产能中需要安置职工的数量。就业的压力是延迟退休政策制定时特别需要考虑的因素。 就业的压力呢也非常的大，特别是这几年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分流安置，我们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呢，结合我们国家实际情况，一个是劳动力总量的变化情况，一个是我们就业的状况。 去年年底，养老金投资运营开始实施。人社部副部长尤军透露，目前首批已有7个省3600亿基金启动了投资工作，信息披露、绩效考核等配套制度也将陆续出台。他再度强调，投资运营并不意味着入市， 进入股市只是他投资的一种选择，并且呢是由市场的这些机构根据市场的状况来选择入市的时点。启动制度时，就将内部控制、风险准备金等各项控制、保证基金安全的这项制度啊，都建立起来了，加大风险掌控。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了3个规定，规范管理财产调查、公布失信被执行人、执行款物管理，进一步填补了执行法律的空白。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最高法财产调查规定明确，法院有义务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以解决对常见财产形式的调查问题，设立悬赏公告制度，强化被执行人的财产报告义务。最高检执行局副局长赵进山， 这次的司法解释就明确规定，报告财产令啊，要附一个财产调查表，列出相应的财产类型，被执行人要按照这个表格的要求逐项填写，防止啊复验，也为将来法院核实啊打下基础。 最高法执行局局长孟翔， 尤其是强调法院对不履行报告义务的被执行人应当依法实施信用惩戒。 执行款物管理规定，建立款物收发情况定期核对机制，规定一案一账号执行案款归结管理方法， 力求实现执行的案款人的一一对应。 修改后的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纳入失信名单的实质要件，特别规定对提供了充分有效担保的已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财产，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被执行人是未成年人的，不得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增加规定了纳入失信名单的期限， 一般为2年，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妨碍抗拒执行情节严重的或具有多项失信行为的，可以延长1至3年，积极履行法律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主动纠正失信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提前删除失信信息。 地处贵州北部山区的务川是首批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该县引入浙江民营企业，通过种植构树拓展生态产业链，走出一条脱贫致富新路。央广记者张国亮、遵义台记者李俊、浙江台记者李静报道。 尽量把它插好啊，小心点，慢慢插。 在务川县丰乐镇的一处荒山上，来自浙江金桑农业科技公司的技术人员正在指导村民种植构树。记者看到，全镇2000亩荒山荒地上全都种上了杂交构树。贫困户陈远洲说：“ 以前呢，我们种植那个玉米，一亩地的就只是有1000多块钱。去年我们种了3亩多地的构树，就收入了10000多块钱。” 构树生命力强，生长速度快，营养价值高。2015年，务川引入浙江金桑农业科技公司发展构树种植。公司总经理施立新告诉记者，种植构树发展饲料加工，带动生猪养殖，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能为农户产生效益。 第一种呢，他土地落户，他有劳动能力的；还有一种呢，他想当老板的，那我们就分块反包，原则上每亩呢也不低于2000的收入，那么它呢有一个发展空间，它就全面的揭露了这个产业。 浙江金桑的构树产业已带动务川1700多户农户脱贫。施立新说，生态产业链的形成是双赢，既带动贫困户脱贫，也能给公司带来效益。 一头猪用粮食饲料养的能够赚500块，那我们用我们构树饲料养的，它的效益可能就能够达到800块。去年呢，以自身公司啊养殖了45000头猪，那么公司加农户30000头猪，总规模甚至是70000多头猪。那么去年我们这样的销售呢，整个纯利达到了7000多万，完全能够支撑整个产业扶贫的模式。 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去年底启动以来，各地把先进文化带到家家户户，把科普知识送到田间地头，把一枕药箱背进偏远山村，在党和群众之间架起一座温暖心田的桥梁。央广记者张子亚、王成林，安徽台记者张建亚报道。 各方面的都拿了，养殖的、健康那些的，你到新华书店去买不到这些。确实， 今年以来，革命老区福建龙岩市组织开展6次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福建58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三下乡服务团筹集捐赠款物，折合资金2754万元。安徽省农科院的服务队不久前来到灵璧县，他们带来的一套如何科学养殖羊的技术，为临城镇农民周建军脱贫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俺又出几只户来。羊不好管理，就缺是技术。我希望这些部门经常下乡，把技术送到养殖户手中。 山东还组织农业科技院校大学生志愿者到第一书记帮包村组建爱心医疗服务团下乡汇演，选派300名优秀医师到县乡基层一线服务，部分专家到县医院挂职副院长等三下乡活动。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楚瑞云： 开展好挂名科技医院下乡活动，发动基层技术人员进村入户搞好技术指导服务，把关键技术送到农民手中。 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创新，范围不断扩大的三下乡活动，以深深扎根全国各地的农村，为广大农村百姓带来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贺茂谢说，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关键在常下乡、常在乡。 实战化训练中，火箭军部队紧盯短板弱项，展开针对性训练，提升应对复杂战场环境的战斗能力。央广记者朱良、文轩、吴天喜报道。 在操作供配电控制组合时，不需要复述。 回到熟悉的训练场，四会教员、四级军士长罗光云没有想到自己会重新坐上学员席。去年导弹旅对导弹发射操作流程进行优化精简，恰逢罗光云外出求学，回到连队，罗光云立即感到能力恐慌。 在战斗力标准面前，没有新老兵之分，现在复试短板弱项，未来战场就会失误失败。 号手锐，二锐。 和罗光云一起参加补差训练的还有旅里的近百名官兵，连长鲍坤。 我们根据官兵个人情况安排几种补差训练，打破建制教学，给每一名官兵量身定做补差清单。 精准化补差训练开展两个多月，在最近组织的随机抽考中，包括罗光云在内的过半参训人员抽考获评优秀。旅长扎显发说，火箭军成立以来，按照习主席实战化军事训练系列指示，这个旅始终坚持训练按实战对表，考核与战场对接。 要抓实实战化训练，必须着力从反思自身问题入手，通过严训、严考、严奖惩和常态坚持，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推进，战斗力基础不断牢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全国煤矿超层越界开采专项检查整治行动启动，中国科学院发布大气灰霾研究进展，教育部回应清华大学国际学生招生免笔试质疑，浙江全面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请听报道。 201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接连发生了重大、特别重大煤矿事故。据调查，这些企业大多存在超层越界开采行为，而且事故就发生在超层越界区域内。国土部等三部门将开展专项检查整治行动，整治煤矿超层越界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国土部矿产开发管理司副司长薄志平： 重点检查煤矿是否存在超层越界开采、图纸造假、图实不符、隐瞒实际生产情况等违法违规行为。 央广记者刘飞北京报道。 研究表明，污染排放是灰霾形成的内因，出现以低风速和逆温为特征的不利气象条件是外因。中科院区域大气环境研究卓越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专项首席研究员贺红分析： 太阳光照不到地面，那么地面被冷却，上层被加热，这样一来呢，就造成了一个逆温。在北京，我们机动车的污染本来不是一个严重的污染，但是呢扩散不出去，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严重的后续的这种污染。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从今年起，清华大学将取消对国际学生的笔试，所有具有申请资格的国际学生都将实行申请审核制。有声音质疑清华大学降低了国际生录取门槛，对国内考生不公平。对此，教育部国际司司长许涛表示， 应该相信我们的清华大学会为了维护学校的一流大学的声誉，为了维护它深远的质量，他们做出的这样一种探索一定有相关的条件，采取的一些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不是简单的说就没有这个入门的门槛。 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 最多跑一次是指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这项改既包括政府服务群众前台界面改造，也包括后台政府内部流程优化、信息共享、力量整合等改革内容。最多跑一次改革将在浙江省市县乡四级全面推进。浙江省编办主任居建林： 到2017年底，基本实现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是原则，跑多次是例外的要求，力争覆盖80%左右的行政权力事项。 央广记者李佳，杭州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宝昨天在中影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以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为契机，拿出有力有效举措，提升电影创作质量和水平，推动电影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加快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 中宣部近日命名第三批50个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50名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要求各地广泛开展岗位学雷锋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实践，形成践行雷锋精神、争创一流业绩的生动局面。 第五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提名于昨天下午5点结束，共3人获选举主任确认取得足够有效提名。按照提交提名表格的先后顺序，特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退休法官胡国兴、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成为此次选举的候选人。由近1200名选举委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将于3月26号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第五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人选，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6%，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保持在51%以上。21个行业中有14个行业的采购经理指数出现上升。 外交部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共同发布了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提出以和平、主权、共治、普惠等4项基本原则推动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就推动网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中国主张。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马昭旭大使昨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上，代表140个国家发表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马昭旭提出主张，坚持主权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 朝中社昨天发表文章，抨击美国和韩国企图利用朝鲜男子金哲在马来西亚死亡一事抹黑朝鲜、颠覆朝鲜体制。文章说，如果美韩当局继续推行搞垮朝鲜制度的政治阴谋活动，朝鲜将不得不采取更强有力的自卫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韩国外长日前在日内瓦称，朝鲜使用国际社会禁止的 VX 神经毒剂杀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哥哥。这一暗杀行为表明，朝鲜当局已经准备随时随地针对任何人使用任何武器。 昨天是韩国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三一运动98周年纪念日。日军慰安妇幸存者李荣珠当天特意前往集会现场，批评朴槿惠政府一句话都没有就与日本政府签署慰安妇协议，敦促弹劾朴槿惠。目前韩国宪法法院正闭门评议国会弹劾总统一案，有望本月13号前作出宣判。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天宣布，在俄罗斯巴士基尔共和国首府乌法市逮捕了7名恐怖分子。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特朗普发表就职后首次国会演讲，上任第一个月能打几分？ 特别关注集合再出发，聚焦2017全国两会代表委员陆续抵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刘百轩、文琪，主播郑兰、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中国之声，责任至上。